行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各位好，我是三塔社区的潘帆，今天给大家读一段秦牧先生的《春天的色彩和声音》。这是作者1962年2月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散文。那天呢，正好是立春，第二天是春节。作者呢，用他的笔把祖国春天演进的这个过程描写的精致、精美、精彩，而且充满浪漫色彩。春是一曲浪漫的乐章，泉水叮咚，燕子呢喃，蜜蜂嗡嗡欢唱。春是一幅清晰的画，细雨迷蒙，草色如碧，花儿争艳。春是一个多情的美人，她展示生命的美好，她有温柔的情思。让我们在这静谧闲适的春光里，品味春的韵味，感悟春蓬勃的生命力。今年立春和春节相隔只是一天，在日历上这两个词儿接连出现，使人感到更加强烈的春天的气息。逐渐增加的太阳的热力使大地回春，春天像是一位童话里面美丽的仙女，她从海洋上跃登海南岛，又从海南岛跃登大陆南端，一路向北传递春天的消息。她所到之处，冰雪融了，树木抽芽了，鲜花开放了，冬眠的动物睁开惺忪睡眼醒过来了。虽然从南到北，从雷州半岛到黑龙江流域，路程遥远，这位美丽的仙女也得跑上5-6个月，但是一到立春，她已经越过广州北去了。她走过的道路马上变成一条五彩路，鹅黄嫩绿，老紫娇红，叶儿花都充满了生机。那些鳞状的花朵像吊钟花之类，仿佛在发着一阵微妙的声音，像一个个带着野性的小姑娘那样放纵地笑喊着：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 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邓格拉斯说：“啊，当然，马斯夫伯爵和我曾谈过这件婚事，但马斯夫夫人和阿尔佩……哦，您不会说，那不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吧？”“ 哦，的确， 我想邓格拉斯小姐并不比阿尔佩先生逊色。邓格拉斯小姐的财产将来不会少，那是无疑的。”尤其是假如急报局不再出什么岔子的话。 哦， 我并非直指他的财产。 哦，对了，但告诉我， 什么？您请客为什么不邀请马斯夫那一家人呢？ 哦，我请了的， 但他推脱说马斯夫夫人必须到迪埃普去呼吸海滨的新鲜空气，因此不能来。 哦，是的，是的， 那对他会大有好处的。 为什么？ 啊，因为那是他青年时代所呼吸的空气。 基督山伯爵假装没有注意到这句警句，让他滑了过去。 但是，假如说阿尔佩不如邓格拉斯小姐有钱，伯爵说，您总得承认他的门第很不错吧？ 他的门第不错。 但我也喜欢我的。 当然了，您的姓很普遍，而且您也有爵位，但您是一位聪明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根据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来讲，一家有五世纪历史的贵族要比一家只有二十年历史的贵族更要说得响一些，而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邓格拉斯带着一个自以为是讽刺的微笑说：“呵呵，我情愿要安德里·卡菲尔康的先生，而不要阿尔佩·马斯夫先生。呵 呵”可是，我倒并不认为阿尔佩不如卡菲尔康的。 阿尔佩，慢来，我亲爱的伯爵。”邓格拉斯说：“您是一个聪明人，是不是？ 我自己是这样想。” 您懂得家谱学？ 哦，略微懂得一点儿。 瞧瞧我的文章， 瞧， 这比马斯夫的还更有价值一些。 怎么会呢？ 啊，因为虽然我不是一位世袭的男爵，但至少我的的确确是姓邓格拉斯。 嗯，那又怎么样呢？ 而他的姓却不是马斯夫。 怎么不是马斯夫？ 一点影儿都没有。 哦，请说说明白。 我这个男爵是人家封的，所以我实实在在是一个男爵。他自己封自己做伯爵，所以他根本不是伯爵。 不可能的，您听我说，我亲爱的伯爵先生， 马斯夫先生是我的朋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我过去三十年来的老相识了。您知道，我极力在争取我的名位，可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出身。 这是一种非常谦逊或者非常骄矜的风度。基督山伯爵说：“ 哈，我做公司职员的时候，那马瑟夫还只是一个渔夫，而那时他叫做夫南，只是夫南，夫南。”蒙泰格， 您确信不会错？ 我应该觉得不会错的。我从他的手里买过够多的鱼了，所以知道他的姓名。 那么您为什么想到要把恋爱给他呢？ 因为弗南和邓格拉斯都是暴发户，都已成了贵族，都发了财，所以大家都差不多。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有人提及他，却从来没有谈到过我。 什么事情？ 哈，没有什么。 哦，是了，您对我讲的这番话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夫难蒙泰格这个人的事情来，我是在希腊听到的。 哎，那件是不是和阿里总督有关的？ 一点不错，这是一个谜。邓格拉斯说，我承认，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查明它的真相。假如您想的话，那是非常容易的。怎么会呢？您在希腊大概有往来的银行吧？ 当然有。 亚尼娜呢？ 到处都有。 好，写一封信给您亚尼娜往来的银行，问他阿里铁贝里蒙难的时候，一个名叫夫难蒙台哥的法国人曾扮演过怎样的角色。 您说的不错。 邓格拉斯急忙站起身来说，我今天就写。 写吧。 我一定写。假如您听到有什么的确极其不名誉的事情，我来通知您。 哦，谢谢您。 邓格拉斯冲出房间，一下跳进了他的马车。我们暂且撇开驱马疾驰回家的那位银行家，来跟踪邓格拉斯夫人的晨游。我们已经说过，邓格拉斯夫人在12:30的时候吩咐套马，乘着马车出门。她驱车顺着圣日耳曼路折入马柴林街，在奈夫港口下车，穿过那条小巷。她穿的衣服非常朴素，很像是一个喜欢早晨出门的普通女子。她在奇尼加路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吩咐驱车到哈莱路。一坐进车厢里，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极厚的黑色面纱，拿来绑在他的草帽上，然后他戴上帽子，在一面小镜子里一照，发觉所能看到的只有他那雪白的皮肤和那一对明亮的眼睛，心里觉得很是喜欢。那辆出租马车越过奈夫大道，从刀锋广场折入哈莱路。车门一打开，车钱便已到了车夫的手里。邓格拉斯夫人清洁地跨上台阶，不久便到达高等法院的大厅里。那天早晨要审问一件大案子，法院里有许多忙碌的人，那些忙碌的人极少注意女人，所以邓格拉斯夫人越过大厅的时候，并没有比一个去拜访律师的女人引起更多的注意。维尔夫先生的后见室里挤满着一大堆人，但是邓格拉斯夫人甚至连姓名都不必通报，她一出现就有一个人立刻起身向她迎上来，问她是不是检察官约见的那个人。她做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于是这个人就领着邓格拉斯夫人从一条秘密甬道走到维尔夫先生的公事房去。那位法官维尔夫先生正坐在一张圈椅里，背向着门，正在那儿写什么东西。他听到门打开，听到那个人说夫人请进，然后又听到门关上，他都没有动。但当那个人的脚步消失的时候，他立刻跳起身来，拴上门，拉拢窗帘，检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当他确定绝不会有人能看到或听到，放下心来的时候，他说，谢谢夫人，谢谢您准时到来。他递了一把椅子给邓格拉斯夫人，邓格拉斯夫人接受了，因为他的心是跳得这样的剧烈，他觉得几乎快要窒息了。夫人，检察官把他的椅子转过来半圈，使自己正好和邓格拉斯夫人面对面。 夫人，我有很久没有享受到和您单独叙谈的愉快了，而我们这次的会见却只是要做一番痛苦的谈话，我很抱歉。 可是阁下，您看，您一约我，我就来了。虽然对于这次谈话，我当然一定比您更痛苦得多。 维尔夫苦笑了一下。 那么，古人说的不错了。他说， 他这时倒像在朗诵他心里的念头，而不像在对他的同伴讲话。那么古人说的不错了，我们的种种举动都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有的伤心，有的欢乐。那么古人说的不错，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脚步都像在一片沙漠上爬行的昆虫一样，都留下了痕迹。唉，有许多人那条路上的痕迹是眼泪滴成的呀。 阁下，您可以猜想得到我现在的心情是不是？那么别让我多受这种痛苦吧，我求求您。当我望着这个房间的时候，我想到曾经有多少罪人曾含羞带愧浑身战栗地离开这儿。当我望着我现在所坐的这张椅子的时候，我想到有多少人曾含羞带愧浑身战栗地站在他的面前。哦，我需要用我的全部理智才能使自己相信我并不是一个罪恶十分深重的女人，而您不是一个气势汹汹的法官。 维尔福低头叹了一口气。唉，而我，他说，我觉得我不是坐在法官的审判席上，而是在犯人的凳子上。 您？ 邓格拉斯夫人惊愕地说，是的，我。 我想阁下您未免利己太严，把情形夸大了。 邓格拉斯夫人那一对美丽的眼睛暂时焕发了一下。 您刚才所说的那种道路，凡是热情的青年都是曾经经过的。当我们沉溺在热情里的时候，除了快乐以外，总会感觉到些许的懊丧。为了那个理由，福音书上曾举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例子，以改邪归正来安慰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所以我可以说，每当回忆到我们年轻时代的那些糊涂行为，有的时候我想上帝已经宽恕了那些事情，因为我们所受的种种痛苦即使不能使我们免罪，但或许可以赎罪。但您，你们男人，社会人士从来不会责怪你们，愈多受到诽谤愈能抬高你们的身份，您为什么要为那种事情担忧呢？ 夫人，威尔夫答道，您知道我不是伪君子，但至少我从不毫无理由地自己欺骗自己。假如说我的额头上杀气太重，那是因为那上面凝聚了许多不幸。假如说我的心已经硬化，那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经得住所受的打击。我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在我订婚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大家围坐在马赛高露露侯爵府的桌子旁边的时候，我并不是这样的。但从那时以后，我周围和内心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习惯于抵抗困难，以惯于在斗争中压回那些有意或无意、自动或被动来挡在我路上的人。照一般的情形来说，凡是我所热切希望得到的东西，也就是旁人最热切希望阻止我们获得或阻止我们抢夺的东西。因此，人类的过错在违犯之前，总觉得自己有很正当的理由，是必须的。于是在一时的兴奋、迷乱或恐惧之下，过错铸成了。而在犯了过错以后，我们才看到它本来是可以避免或逃避的。我们本来可以用某种很正当的方法，但那种方法我们事先一点都看不到，而事后却似乎觉得很简单容易。于是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呢？女人却正巧相反。女人很少受后悔的痛苦，因为事情并不是你们决定的， 你们的不幸通常总是旁人加到你们身上来的，而你们的过失几乎就是旁人的罪。 但无论如何，阁下，您大概可以承认，那件事即使全是我一个人的错，昨天晚上我也已经受到一次严重的惩罚了。 哦，可怜的女人，维尔福紧紧握着她的手说，这的确不是你所受得了的，因为您已经受到两次严重的打击了。可是 怎么？ 我必须告诉您，鼓起您的全部勇气，因为您还没有走完那条路。 天哪！ 邓格拉斯夫人惊慌地喊道。 还有什么呢？ 您只是回顾过去，过去的确是坏极了，可是您得为未来画一幅更阴沉的画面，当然更可怕，或许会更惨。男爵夫人知道威尔夫一向为人镇定，他目前这种兴奋的状态使他感到非常的惊怕。他张开嘴巴要狂喊，但那喊声升到他的喉咙里又寂灭了。这件可怕的往事是怎么被唤醒的？威尔夫说道。他本来已经被埋葬在我们内心深处，现在他怎么又会像一个幽灵似的从坟底里逃出来，重新来拜访我们，瞎白了我们的面颊和羞红了我们的额头？ 这无疑的只是碰巧。 碰巧？威尔夫答道。不不，夫人，世界上根本没有碰巧这种东西。 哦，有的，这种种事情不都是碰巧发生的吗？难道基督山伯爵不是碰巧买了那座房子吗？难道他不是碰巧去挖掘原地？难道不是碰巧在那棵树底下挖掘到了那不幸孩子的尸体？我那可怜无辜的孩子，我甚至闻都没有闻过的，但为了他，我曾流过许多许多的眼泪。当伯爵提到他在花丛底下掘到我那宝贝的残骸的时候，我的心已经跟着他去了。 哦，不，夫人，我要告诉您的就是这个可怕的消息。维尔夫用一种深沉的语调说，不，花丛底下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那儿根本没有掘到孩子的尸体。不，您不必哭泣，您不必唉声叹气，您必须发抖。 你是什么意思？ 邓格拉斯夫人问，并打了一个寒战。我的意思是，基督山先生在树丛底下挖掘的时候，并没有找到骸骨或箱子，因为那儿根本就没有这两样东西。 根本没有这两样东西？ 邓格拉斯夫人可怕地睁大着眼睛，表示出极度的惊恐，死盯着威尔夫。 根本没有这两样东西， 他又说了一遍，倒像是用他自己的声音抓住这句话，生怕他逃走似的。没有。威尔夫把他的脸埋在手里说，没有，根本没有。 你没有把那个可怜的孩子埋在那个地方吗，阁下？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了什么目的？请说。 我是把他埋在那个地方的，但听我说，您听了就会可怜我了，因为20年来，我始终独负着忧虑的重担，丝毫没有分泄给您。但我现在不得不讲了。 哦，我的上帝，你吓坏我了。但是 是讲吧，我愿意听下去。 我记得那个悲惨的晚上，您在那个挂红缎窗帘的房间里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而我怀着和您同样寂扰不安的情绪，等待着您的分娩。孩子生下来了，交到我的手里，他不会动，不会哭，不会呼吸，我们以为他死了。邓格拉斯夫人做了一个吃惊的动作，像是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似的，但威尔夫制止住他，紧握着他的双手，像是在请求他注意倾听。哦，我们以为他死了，他重复说。我拿了一只箱子暂代棺材，把它放到那里，我下楼到花园里掘了一个洞，匆匆地埋了那只箱子。我刚把土盖上，那个可惜家人的手臂便向我伸过来了。我看到一个影子跳起来，同时看到亮光一闪。我觉得疼，我想喊叫，但一股冰一般的寒战穿过了我的血管，窒息了我的声音。我昏死了过去，以为自己已经被杀死了。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我一丝半气地拖着自己爬到楼梯脚下。您把您自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来到那儿来接我，我永远忘不了您那种崇高的勇气。我们不得不对那件可怕的大祸保持缄默。您仗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您的护士的照顾下回到了您的家里。我的伤算是一场决斗的结果，虽然我们本来也简直不希望能把我们的秘密保守住，但我们的秘密却终于保守住了。我被带回到凡尔赛，和死神挣扎了3个月，最后我似乎抓到了生命的边缘，我动身到南部去。4个人把我从巴黎抬到夏隆，每天只走18法里路。维尔夫夫人坐在马车跟在担架后面。到了夏隆以后，我就乘船从索恩河转入罗纳河，顺流漂到阿尔。到了阿尔，我又被放到担架上，继续向马 走。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5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锅庄舞。103.9俱乐部 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泉眼流如烟，看听你唱惊喜，坐弄你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林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威尔夫说，我养了6个月的伤才痊愈，我始终不曾听人提起过您，我也不敢向人问您的消息。当我回到巴黎的时候，我打听到您内刚尼先生的遗孀已经嫁给了邓格拉斯先生了。自从我的知觉恢复以来，我的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始终只有一样东西，始终是那个孩子的尸体，他每天晚上在我的梦中出现，从地底下爬出来，气势汹汹地翱翔在坟墓的上空。我一回到巴黎，就立刻去打听。从我们离开以后，那座房子还没有人住过，但他刚刚租出去，租期是9年。我找到那个租户，我假装说我不愿意我岳父的房子落到外人手里，我请他们转让出来，他们要6000法郎，就是要10000我也肯给，就是要20000我也肯给。我是带着钱去的，我叫那租户在退租契约上签字，获得了这张我那样需要的东西以后，我就马上疾驰到阿杜尔。自从我离开以后，没有一个人踏进过那座房子。那是下午5点钟，我上楼走进那个挂红色窗帘的房间，等待天黑。那是我一年来在精神上受极大痛苦的种种念头都同时钻上心来。那个可惜家人，他曾经宣称要向我为他的亲人复仇，他曾从尼姆跟我到巴黎，他曾躲在花园里，他曾袭击我，曾看到我掘那个坟，曾看到我埋那个孩子。他或许会打听您是什么人，哦不，他或许甚至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了。将来有一天，他不会以保守这个可怕的秘密为要挟来敲诈您吗？当他发觉我并没有被他的刀刺死的时候，这不是他最方便的报复方法吗？所以最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应该冒任何危险来把过去的一切痕迹都消灭，我应该毁灭一切物质上的行迹。在我的头脑里，对于这一切所留下的记忆已经是太真实了。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要废止那租约，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来，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在房间里等待，等待夜来了。我一直等到黑透了，我没有在那个房间里点灯。当风吹动各处的门户的时候，我发抖了。我随时准备会在门背后看到一个躲藏着的间隙。我似乎处处都听到您在我的身后的床上呻吟着。我不敢回头去看，我的心是跳得这样的猛烈，以致我竟怕我的伤口会崩裂开来。终于，临近的各种声音都一一沉寂了。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不会被人看到或听到，于是我就决定下楼到花园里去，听着艾明。我认为自己的勇气并不比一般人差，但当我从上庄的口袋里摸上那把开楼梯门的小钥匙，我以前对那把小钥匙曾这样的珍视。哦，你还希望我把它拴在一只金戒指上呢？当我打开那扇门，看到苍白的月亮把一长条白光倾泻到那座像鬼怪似的螺旋形楼梯上的时候，我靠在墙上几乎失声大喊起来，我似乎快要疯了。但我终于控制住激动的情绪，我一级一级地走下楼梯。我唯一无法克服的事情是我的腿在奇怪地发抖，我紧紧地抓住栏杆，只要我一松手就会摔下去。我走到下面的门口，在这扇门外有一把铲子靠在墙上，我拿了它向树丛走去。我带着一盏遮光的灯笼，在草坪的中央，我把它点起来，然后继续向前走。那是十一月的末尾，花园里的生气已完全消失，树木已成了一些长臂消瘦的骸骨，十字路上的枯叶在我的脚下瑟瑟作响。我恐怖极了。当我走进树丛的时候，我甚至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手枪武装自己。我好像觉得是在树枝丛中看到那个科西家人的影子。我提着遮光灯笼去检查树丛，树丛里空无一物。我用目光向四面八方搜索，的确只有我一个人，猫头鹰凄厉地啼叫着，像是在召唤黑夜里的鬼魂。除了他的哀诉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来扰乱夜的静寂。我把灯笼挂在一个树杈上， 我注意到，这正是我一年以前停下来掘洞的地方。经过一个夏天的时间，草已长得非常茂密，秋天到了，也没有人去割除它。可是有一块地方的草比较稀疏，这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显然就是我以前挖掘的地方。我开始工作起来，我期待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到了。我是多么的用力工作，抱着多么急切的希望，多么使劲的一铲一铲掘下去，以为我的铲子会遭遇到某种抵抗。但是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找到。虽然我所掘的洞比以前大了两倍，我以为自己弄错了，弄错了地点了。我转回身来，望着树丛，极力追忆当时的各种情形。呼，一阵尖利的冷风呼啸着穿过呜咽的树枝，可是汗珠却从我的额头上滚了下来。我记得被刺的时候，我正在填洞的泥土，我一面踏一面扶着一棵假乌木树。哦，我的身后有一块供散步时休息用的假山石，在倒下去的时候，我的手放松了树，并碰触到了那块冰冷的石头。我看到右面是那棵树，身后仍旧是那块石头。我站到以前的那个位置，故意倒下去试了一试。我爬起来，重新开始挖掘，扩大那个洞。可是我依旧什么都没有找到，什么都没有。那只箱子不见了。 那只箱子不见了， 邓格拉斯夫人低声地说，吓得喘不过气来。别以为这样寻觅一次就算数，不，不，我把整个树丛都搜索过。我想那个刺客看到这只箱子，或许以为那是一箱宝物，想把它偷走。在发觉了他的错误以后，就另外掘了一个洞，把它埋了起来。但树丛里什么也没有啊。于是，我突然想到，他不会这样小心，只是把它抛在一个角落里去了。假如如此，我必须等到天亮以后才能搜索。于是我又回到房间里去等候。 天哪， 天亮的时候我又下去，我首先去看那个树丛，我希望能找到一些在黑暗里疏忽过去的痕迹。我掘开一片20法尺见方、2法尺多深的地面。要知道，一个工人一天都做不完的工作，我在一个小时内就完成了。但是，我仍旧什么都没有找到，什么都没有，绝对没有。于是，我根据那只箱子被抛在某个角落里的假定，开始去搜寻。要是果真抛在某个角落里，那大概就在那条通小门去的路上。但是这一番搜查也像以前一样毫无结果。我带着一颗爆裂的心回到树丛里，但现在我对树丛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邓格拉斯夫人喊道， 这已经足以使您发疯了。 我当时 也曾这样希望，但我不那么幸运。总之，当我的精力恢复的时候，我就说，那个人为什么要把尸体偷走呢？ 您曾说，他需要把它当作一种证据，是不是？ 啊，不，不，不，不，夫人，那是不能够的。尸体不能保存到一年，只要把它拿给法官看过，证据就成立了。但那一类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那么又怎么样呢？ 艾敏浑身瑟瑟地发着抖问。我们要遇到一件更可怕、更致命、更值得惊慌的事情。那个孩子或许是活着的，而那个刺客救了他。登格拉斯夫人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喊叫，抓住了维尔夫的双手。 我的孩子是活的，您活埋了我的孩子，阁下。你没有确定我的孩子是否真正死了，就把他埋了。啊！ 登格拉斯夫人那时已经站起来，带着一种几乎近于威胁的表情，挺立在检察官维尔夫前面。检察官的双手依旧被握在他那软弱的手掌里。我怎么知道呢？我只是这样假定，我也可以假定别的情形。威尔夫回答，眼睛呆呆地睁着，说明那强有力的头脑已经到达绝望和疯狂的边缘了。 我的孩子，我那可怜的孩子。 登格拉斯夫人喊道，她重新一下子倒在椅子里，用手帕捂着嘴巴抽泣起来。维尔夫极力恢复他的神智，他觉得要转变当前这场母性风波，就必须以他自己所感到的恐怖来启发登格拉斯夫人。所以您懂了吧？假如果真如此的话，威尔夫站起来，向邓格拉斯夫人凑近了一步，压低了声音对她说：“我们就完了。这个孩子是活的，有一个人知道他是活的，那个人就掌握着我们的秘密。既然基督山对于我们说……”他掘出了一个孩子的尸体，而实际上那个孩子是不可能掘出来的。那么，掌握我们秘密的那个人就是他。 哦，天哪！哦，天哪！ 邓格拉斯夫人喃喃地说。威尔夫的回答只是一声含糊的呻吟。 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呢？ 那激动的母亲在追问。维尔夫紧握着自己的双手回答，您不知道我曾经怎样寻觅他，您不知道我在那些不寐的长夜里曾如何呼唤他，您不知道我如何渴望自己能富甲王侯，以便从100万人里去买到100万个秘密，希望在其中找到我所需要的消息。最后有一天，当我第100次拿起那把铲子的时候，我又再三自问，那个可惜家人把那个孩子怎么样了？一个孩子是要累一个亡命者的，或许他觉察到他还活着，就把他抛到河里去了。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个人可能为了复仇去谋杀人，但他不会故意溺死一个孩子。 或许，或许他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 哦，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孩子是在那儿，是在那儿。 我急急忙忙赶到医院里，直到那天晚上，9月20日的晚上，曾有人送一个孩子到那儿，他是裹着一张故意对半撕开的麻纱餐巾里送去的，在送去的那一部分餐巾上，有半个男爵的文章和一个矮字。 对， 登格拉斯夫人喊道， 我的餐巾纸上都有这种标记，麦格尼先生是一个男爵，而我的名字叫艾米。哦，感谢上帝，我的孩子没有死。 没有，他没有死。 哦，你告诉我这样好的消息，不怕我乐死吗，阁下？他在哪儿？我的孩子他在哪儿啊？ 威尔夫耸了耸肩。我知道吗？他说，假如我知道的话，您难道以为我还会像一个作家或小说家那样把这件事的始末变化都详详细细地描述给您听吗？哦，不，我不知道。大概6个月以后，一个女人带着另外那半张餐巾来要求把那个孩子领回去，这个女人所讲的情形一点都不错，那育婴堂就让那女人领了回去。 那你应该去探访那个女人，你应该去跟踪追寻她呀。 你以为我那时在做什么啊，夫人？我假意说，我要调查一件罪案，发动了所有最机警的密探和干员去搜索她。他们跟踪追寻她到下龙，到下龙以后就失去了她的踪迹了。 他们没有找到他， 永远没有。邓格拉斯夫人在听这一篇追述的时候，时而叹息，时而流泪，时而惊呼。 这就完了吗？您就到那一步为止了吗？ 不，不，威尔夫说，我从来没有停止搜索和探问，可是最近2-3年来我略微松懈了一点，但现在我当更坚韧勇猛地来重新调查。您不久就可以看到我的成功，因为现在驱使我的不再是良心，而是恐惧了。 但是， 登格拉斯夫人回答说， 基督山伯爵是不可能知道的，否则他就不会来和我们交往了。 哦，人心难测，因为人的恶超过了上帝的善。您有没有注意那个人对我们讲话时的那种眼光？ 没有。 但您总仔细地注意过他吧？ 当然了，他很古怪，但只是如此而已。我注意到一点，他放在我们面前许多的珍馐美味，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尝，他总是吃另外一个碟子里的东西。 是的，是的，我也注意到了那一点。假如我那时知道了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我就什么都不吃了。我会以为他想毒死我们。 可是您知道，您猜错了。 是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但相信我吧，那个人还有别的计划。为了那个理由，我要见您一次，跟您谈一谈，并警告您，防范每一个人，尤其要防范他。告诉我，威尔夫把他的眼睛极其坚定地盯住邓格拉斯夫人，他说道，您是否曾向任何人泄露过我们的关系？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